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柴世荣家属和旅华抗日革命斗争好友金哲家属等海外好友家属访问了万景台。